医生闻言惊讶地朝老板看去。 白露用眼角瞥了一眼医生，似无奈又似嘲笑地笑了一声道： 哼，我就知道为了他你什么都肯做。把伞给我，别逼我做出无法挽回的事。 医生听着很奇怪，总觉得他们所说的并不是他，而是另外的一个人，这种感觉令他非常不舒服。 老板再也没有说话，而是直截了当地把伞递给了白露，之后便伸手拽着医生的袖子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雨滴打在身上，已经不再冰冷刺骨。医生松了口气： 多谢了，弄破了你的赤龙符，真是抱歉。不过，你在世间也留恋了太久了。 白露银铃般的笑声从身后传来，就像是破开了天空的乌云般。久违的阳光从厚重的云层间洒了下来。 医生忍不住回头看去，只见在阳光的照射下， 白露手中的白蛇伞的伞面已经开始融化，像是在阳光中燃烧一般，冒着青白色的烟，几乎呼吸间就消失殆尽。他知道白露一定很痛，就算是他已经是没有感觉的灵魂了，但他知道他肯定痛彻心扉，但他此时却在笑，笑得肆意而又怅然。雨水透过了没有伞面的白蛇伞，打在了白露清丽脱俗的脸颊上，犹如他的泪水般滚落而下。他就打着那把只剩下伞骨的白蛇伞，凄美地站在雨中，并不像是要面对千万年的孤独，而是像站在当年烟雨飘渺的西湖断桥畔，傲然直立地等着自己的爱人。医生不忍地收回了视线，却发现他和老板已经走在他们熟悉无比的商业街上。太阳出现了，雨却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地上的水坑反射着天上的阳光，绚烂的宛如新生。 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暂时 远远的传来白露温婉缠绵的歌声。最终听不见了。医生知道他走了，但他还在这个世间，他不肯解脱，也永远不会让自己解脱。医生忽然止住了脚步，抬头问向一直低头赶路的老板： 你和白露认识？ 医生本来想用那条蛇来代替，但他发觉他不能说出口，因为那分明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她叫白露。 她是我师父当年养的一条药蛇。 老板停下了脚步，但并没有回过头，只是淡淡地说。医生呼吸顿止，直觉告诉他老板并没有和他开玩笑。 这又怎么可能？当年足足有2000多年啊。 医生快走了几步，赶到了老板的面前，他想看着老板的眼睛说话，可是当他看到老板的脸时却是一惊。 他知道 老板的皮肤很白，白得像玉一般。可是如今的老板，皮肤白得却如雪一般，仿佛阳光一照就会融化在这片温暖之中。这时，老板忽然间咳嗽了起来，咳得惊天动地，就像是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一般。医生吓了一跳，以为老板受了内伤，急忙抓着他的手往医院的方向走去。 我带你去做检查。 不用了，没事。 老板缓过神，尝到了口中的血腥味，小心地把嗓子眼的淤血咽了回去。医生皱着眉，不觉得老板是真的没事，况且掌心的手冰凉的不似常人，简直连一点体温都没有。正想坚持拽老板到医院做个检查时，医生突然瞪大了双目，眼睁睁地看着老板左肩上出现了两条龙须，那条本来盘踞在老板身后的赤龙竟像是活过来一般，用肉眼可以察觉到的速度缓慢地爬到了老板的肩头。像是知道医生震撼得无法言语的心情一般，老板温言安慰道： 无妨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只要你挺过了今天。 医生刚想问为何是挺过今天，挺过了今天又怎么样时，却忽然觉得脖间的重量一轻，一声清脆的响声随之响起。两人同时低头，只见在被雨水冲刷的干干净净的青石板路上，一块玉制的长命锁整整齐齐地碎成了两半。医生低头看着那块陪伴了自己24年的长命锁，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那块白玉的长命锁在青石板路上整整齐齐地碎成了两半，裂痕是横着的，正好碎裂了长命百岁这四个字。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这块长命锁是母亲的遗物，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严厉告知这块长命锁绝不能摘下，所以连洗澡睡觉乃至长大了进手术室都不曾离身片刻。她也曾想更换系着长命锁的红绳，但这24年间红绳虽有磨损，仍系得十分牢固，便抹去了这个念头。谁曾想竟然在今日毫无预警地碎掉。医生愣愣地看着地上碎成两半的长命锁，虽然他对身外之物看得极淡，但看到陪伴自己24年的美玉在面前生生碎裂，也忍不住为之心悸。呆愣地心痛了片刻之后，才回过神，弯腰想把它捡起来，可一只修长白皙的手比他的动作还要快，碎成两半的长命锁转眼静静地躺在老板的掌心里。医生看他并没有归还的意思，不禁疑惑地看了过去。 你有没有什么感觉？ 老板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医生的脸色，悠悠地问。医生莫名其妙。 感觉？什么什么感觉？ 这话反而把老板给问住了。老板仿佛不敢置信地看着完好无损的医生，然后闷不吭声地拽着他往大路上走去。 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了吗？ 医生总觉得老板非常不对劲儿，那一向总是勾起高深墨色弧度的薄唇此时坚忍地抿成了一条直线，甚至连很少皱起的长眉都拧成了一团。 找人把你这块长命锁修好。 老板站在路旁一招手，拦下了一辆出租车。医生一听这话，马上乖乖跟老板钻进车内。他对这个长命锁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， 虽然已经碎了，但刚刚才从白蛇伞的灵异事件中顺利抽身，他很好奇老板还能再搞出什么奇迹来。听到老板对司机报出了一个地名，医生便知道要去的地方极远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摸出手机给纯哥打了个电话。 抱歉，我的生日聚会要改期了。 哦，你肯定和某人单独吃烛光晚餐去了。 还烛光晚餐呢，我差点还被一条蛇精当晚餐吃了。 医生解释不能，只好苦笑着放下手机，偷看了一眼身边正襟危坐的老板。 我这个生日可真过得惊心动魄啊。 虽然带了24年的长命锁毫无预警地碎掉，让医生心情低落，但绷紧的神经一旦松懈，他很快疲惫困倦起来。医生索性闭上眼睛假寐，迷迷糊糊的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感到车停了下来，他被动地被老板拽下了车，惊觉他们正站在一座无比豪华的别墅门口。一看这座别墅的气派，医生立刻就醒了，两眼放光。这座仿中国古风建筑而成的别墅，其实更像是一座古代的宫殿，却不是完全仿古，在很多细节上采用了现代流线型的设计，融合在一起偏偏没有违和的感觉，赏心悦目至极，就像一个精美的艺术品，让人为之惊叹。这间别墅小有名气，经常上一些建筑杂志，所以医生对他也极为眼熟，但这也仅限于外观。据说这别墅的内部拒绝采访，所以内部的装潢如何至今都没有公开。老板按了铁门上的对讲机，医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他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间别墅里。巨大的铁门在片刻之后向内开去，露出一道鹅卵石铺就的道路。别墅前的花园并不大，但在这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已经让人叹为观止了。医生四处张望，跟着老板往前走，别墅的屋檐下挂着古朴的风铃，偶尔有风吹过，铜制的风铃便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响声，在黄昏的夕阳下别有一番景致。医生忍不住慢下了脚步，想多看看，可是老板却非常着急，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别墅，医生只好跟了上去。一进别墅，就是一条金碧辉煌的长廊，长廊两旁有着许多精心摆设的古董。医生虽然来不及细看，也知道这些古董绝对价值不菲。而长廊后是一间极为敞亮的客厅，两面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外面的湖水，夕阳映照在湖面之上，波光粼粼，映得整个客厅都泛着刺眼的黄光，乍一看整个屋子就像是用黄金打造的一样。医生眨了好几下眼睛，才发现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。这个男人面容平凡，身材中等，看上去有40-50岁了，但眼神却像是儿童一样，黑白分明，极为清澈。他的头顶光溜溜的，没有一根头发，反射着夕阳的光晕，像一个特大的灯泡。医生知道，这位定然就是别墅的主人。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时，对方就极为好客地对老板扬起了笑，指着旁边的沙发说： 稀客啊，稀客，坐坐。 老板没有动，但医生却反射性地坐了下去。沙发很软，简直让人一下子陷入了一个美梦，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，甚至想永远都不再醒来。医生还有些发懵，老板已经把手中一直攥着的长命锁递了过去，淡淡地说： 大师， 我来找你看看，这块长命锁还能不能修。 医生听了老板对这人的称呼，忽然想起之前博物馆开展览的时候，就有请这个人去做过讲座。这位被称为大师的中年男子是收藏界富有盛名的大师，几代单传的绝技就是修复古董。没想到这别墅的主人就是他。老板虽然把长命锁递了过去，可大师并没有接，而是摸着他那个光头腼腆地笑笑说： 哎，老板，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规矩，我修别人的古董那是收钱的，可是你拿来的古董都不是凡品，每修一次我就要掉一根头发。 我真不是不想修，而是你看我的头发早就掉光了。 医生闻言嘴角抽搐了一下，他知道搞收藏的这些人多少都有些不正常，却没想到居然有掉毛发这种怪癖。老板表情不变，继续淡淡地说： 你先看看，看看应该不会怎么样吧。 对对对，看看啊，我先看看。 大师搓着手，从怀里掏出一块手绢，包住接过那碎成两半的长命锁。医生在大师拿过长命锁的那一刻，就在留意他的表情。只见大师浑身一震，坐直了身体，哆哆嗦嗦地从茶几上拿起遥控器按了几下，客厅的窗帘自动地拉了下来，隔断了外面刺目的阳光，屋内的灯也随之亮了起来，柔和却又明亮如白昼。医生看着大师从茶几里掏出一套各式各样的放大镜，开始对着那碎成两半的长命锁细致地观察起来。医生本来还等着大师下结论，但一连十多分钟过去了，大师还是翻来覆去地看着，他便开始有些无聊了。老板仍旧笔直地站着，眼睛一丝都没有放松地盯着大师，好似生怕他转眼就会把那个长命锁掉包一样。又过了十多分钟，大师才颓然地向后仰去，陷在柔软的沙发里，喃喃自语道： 哎，造孽呀，造孽呀。 他反复地说着这三个字，声音却从细不可闻到怒不可遏，最后气得连脸都憋红了，对着空气挥舞着： 是谁？是谁把这块长命锁摔坏的？ 医生哑然无语，还没等想好如何回答时，大师就已经转向了他，悲愤至极地怒道： 肯定是你小子，老板才不会这么莽撞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，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汪涵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。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，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。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。失去亲人的痛苦，犯罪之后的忏悔，痛定思痛的感悟。今晚拍案，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，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。